正是邓妹妹为你买包 stock 哦，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。唐氏三百寿更三同一只白一只紫寿行水，上紫州李西公行水，文学秋苍天，春山向道间。山东直蛮好，秋山白当砖，汉能书同宝，八经送五天。文王分家修，不嫁已在乡。永碧，手里微博的录音都是公正收嘅。